燃烧的光晕，穿梭在空气中，感觉高烧已经被跟踪，他们监视着我一举一动，这却让我有一些期待。我眼前出现他精灵眼流的鲜血，他说他亲吻我的身体，存在我精神世界。我眼前出现的精灵眼流的鲜血，他早已了解我的一切，左右我的情绪。我想就这样离去，怀疑我终于找到了伴侣，仿佛幻觉会成真，半梦半醒间徘徊，他们诉说着过去，微笑着让我聆听，无数信息在传递，交错在脑海中，感觉稻草已经被跟踪，他们监视着我一举一动，这却让我有一些期待。我眼前出现的精灵眼里流着鲜血，他说他亲吻我的身体，存在我精神世界。我眼前出现的精灵眼里流着鲜血，他早已了解我的一切，所有我的情绪。我的身体存在我精神世界。